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翻到嚟第五節啦， 系啦，第五節咧，头先啱啱我哋讲完呢个嘅啊奇怪嘅医院啦，咁跟住你有冇补充啊？你中意嘅角色？ 嗱，我自己中意太多太多啦， 嗯， 咁好多古仔里边咧出现嘅人物咧， 系 其实都系出现过一次嘅啫嘛， 系。 咁你如果一次性嘅人物，你中意边个咧？有边个？ 哇，一次性嘅人物啊！ 嗱，我会讲啦，我自己想讲系嗰个叫做喺叫格大格大帕， 系， 咁佢就系嗰个源自空间里面一个。未来地球嘅一个宇宙领航员嚟嘅，咁佢一个好一个邪恶科学家啦，咁、就想去利用太阳去嘅力量去控制整个地球嘅，即系好多野心人物都系咁样噶嘛。咁佢个角色好处就系咧，佢一个野心家，但系未来嘅人，佢有良知喺个心里边，佢知道系冇可能改变历史嘅，最后变翻好人。咁、我覺得呢個人物好處就係除咗呢方面之外呢，係成個古仔嚟講呢，其實都好流暢，因為佢講一個係少數維斯理呢真實上到太空嘅故事，咁佢行曬成個星際宇宙咁樣嘅，咁格泰伯就一直陪住佢啦，佢哋幾個人物呢就喺個宇宙飛船上面過咗好多年，咁我覺得呢個角色呢佢係又係用咗一啲我哋未必諗到嘅嘢，例如佢話未来嘅世界里边，嗰、那个戈壁沙漠其实就唔系沙漠嚟噶咯，已经系变咗运河啊之类嗰啲。咁好多呢啲咁嘅嘢咧，其实喺嗰个年代咧，我谂系好超现实嘅，未必有咁多人谂到咯。 唔系，如果你咁样，你叫我即刻谂咧，一次性嘅角色咁就两个啦，一个就系蓝血人啦。但系其实蓝血人咧，我最中意反而唔系佢地球嗰段咯，系佢终于翻到去呢个土星。 哦，真系要悲惨啊！ 嗰 个 系啦，嗰度其实咧佢。我唔知佢係一個物理上點樣解決啦，佢係好似三言兩語，就係由佢降落咗之後就衝去嗰個議會嗰度，跟住發現嗰一紮政要全部變咗痴呆，就話：哎呀，佢竟然用咗啲武器啊！ 哇，其實地球都就嚟發生喎，係咁射核彈啊嘛！ 係啊，嗱，即係呢一個其實係嗰一幕令我幾震撼嘅。嗱，呢一個係第一個啦，第二個係老貓嘅故事，但係並唔係隻老貓喎， 係邊個咧？ 係佢女朋友喎。 哦、oh, ，OK， 系啦，即系佢入咗只猫身体之后走唔甩，但系佢依然陪住佢嗰个。即系你问我，其实有阵时咧，魏生佢写嘅小说咧，个大桥固然精彩啦，好多小人物或者甚至乎一啲可能好啲话斋出现一次，跟住冇下一次出嗰啲咧，都好精彩。咁另外啦，我又讲下啲冷门啲嘅故事啦。呢一个咧，我对好多我曾经教过嘅学生咧，因为你知而家日本咧啲轻小说里面有个好重要嘅命题噶嘛， 咩命题 咧？叫魏良啊嘛。 哇，喺魏良啊！ 魏生都有写过魏良嘅故事噶。 边个咧？ 仲要有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咧，竟然咧佢系有一个嘅故事当中咧，佢系男扮女装咧，仲要咧阿魏生佢写到佢系一个非常之详尽嘅变装过程噶。 唔系韦斯利系嘛？ 梗系唔系韦斯利啦，韦斯利的话阿白素劈死佢噶啦，真系啲。 应该劈死佢。 就系、是、竟然系亚洲之鹰罗开。佢喺佢時間大神嘅第二部嘅呢個妖偶裏面咧，突然間啊浪子高達話有份禮物送俾佢，跟住佢又猶豫緊啦。啊，佢送份禮物俾我，難道係戰書嚟嘅？點算好咧？跟住佢竟然用咗一個咧，我覺得其實我係百思不得其解嘅方法，就係佢變裝成為一個靚女。仲要係好靚女，佢對面一再強調就係搭飛機嗰陣時，隔離個男人係會不斷騷擾佢嘅。佢變成一個靚女而去攞嗰個禮物，跟住我唔好再講落去穿橋啦。即係魏生佢唔單止佢係創咗呢一個科幻嘅潮流，其實呢一個逆服啊魏良嘅故事，佢係早過曬啲日本輕小說都已經有噶啦。 不過幾難想象，因為亞洲之鷹羅開咧， 係啊， 一個體格好標準嘅西方人， 佢有得解釋㗎，所以嗱， 仲有鷹歐鼻㗎喎， 佢仲要咧膚色改變埋㗎，頭髮又會自己長咗㗎，甚至乎咧啲體毛都唔見曬㗎，好犀利㗎，解釋曬㗎，當然小說嚟嘅啫， 咁係小説乜都得， 但係真係我紅好多話，你中意睇魏良嘅內容啊？喂， 维斯利都有一本噶，记住啊，《亚洲之鹰》《时间大神》第二集《妖牛》啊，应该令你都几惊喜啊！ 嗰个年代嚟讲都几前卫噶啦， 嗰阵时八十年代到出， 应该好前卫噶啦。 我睇到哑咗，讲真的，真系啊！当然，其实佢系两个 chapter 嘅啫，讲真系啦。咁所以变咗，其实我哋今日都讲咗好多我哋中意嘅人物啦。嗱，我讲我最最最最最中意嗰个啦，我最中意白素。 白素应该冇人唔中意啫嘛， 尤其是我一个男性读者。 因為白素一個完美的女士， 沒錯，是啊，這些說真 的，我想不到誰個會角色裡面有誰比她更加好咯。 看看你的性取向啦，說真的， 這些。還有白素呢，其實跟公主有少少類似，一開始都刁蠻的。 不是，她這個白老大的女兒，跟住白旗偉的妹，出到去江湖道上過去敬她幾分，這樣，還有又叻啊，又靚又打得，是不是先？ 即是維斯利不是靚仔好打的話，一早就被他殺了。 白蘇其實他呢，令到我最震撼的幕是什麼呢？其實有兩個場景的。第一個場景呢，就是子侯，即是他們要去菲律賓那邊去找那個寶藏嘛。後來找到了，誰知道有熔岩啊。跟住他維斯利和白旗偉，即是他的哥，著草走啦，怎麼辦啊？跟住佢毅然將嗰沓銀紙，即成大袋銀紙，抌去熔岩嗰度，跟住就踩住仲未沉落去熔岩嗰袋銀紙去逃亡。跟住嗰兩個望住啞咗，話：喂，唔好要啲銀紙啦，要條命仲要啲啊嘛！哇，嗰下嗰幾果斷啊，講真。 因為女士可能覺得錢唔重要，男士覺得哇錢嚟喎，大佬。 唔係，即係呢一個我唔知係咪性別嘅關係先啦，但係佢設計到嗰下咧，我覺得哇，佢果然女中豪傑嚟 嘅。即係相比之下，嗰兩個男嘅就變咗低咗少少啦。 係啊，真係。仲要嗰下咧，真系好庸俗啊，好同臭啊，几潇洒讲真，食我视钱财如粪土，抌落去，跟住踩住啲钱走，哇，几爽啊！第二个阶段就系、A B C D 啦，即系头发咧，阿维斯利失踪咗一段时间噶嘛，咁佢等啊维斯利翻嚟咯， 哦、 即系嗰下嗰下其实都几震撼噶，即系你谂下一个咁厉害嘅女士。即係佢雖然即係結咗婚啦，即係做人哋老婆啦，但其實佢犧牲咗咁多年去陪佢咧，其實佢嘅人生其實可以更加精彩嘅喎。 可以飛甩去。 佢真係可以飛嚟飛去喎，佢可以唔需要陪住維斯利喎，即係可能佢翻去創立翻一個新嘅幫派都得嘅喎，真。 係啊，因為嗰陣時。你個青幫都仲好勁㗎嘛。 或者動之新奇出嚟囉，或者呢啲係啦，整個數字頭咁樣，或者整個吓係啦。咁、啊、所以變咗白素係我最鍾意嘅角色啦，而第二位就袁振合啦。但袁振合呢，我係限於之前㗎喎。後咪我覺得佢有啲即係成仙成妖咁樣嘅感覺喎，講真真 係。因為有牽涉到佢冇以前咁瀟灑啦，變咗。 係。 咁我覺得好多男士會覺得一個比較瀟灑嘅袁振合呢，就一個幻想嚟㗎嘛。哇！自己都周旋於喺唔同嘅女士，有啲係外星人嚟添，咁啊幾過癮嘅。 佢嗰時其實真係完全當係007咁樣去玩嘅。 007嘅啦，差唔多。 而其實我個人覺得咧，當年電視台揾黎明去做袁振合咧，係神來之筆。 根本我諗唔到第二個香港演員演到。 嗱，你諗下嗰陣時 TVB 有啲咩最當家嘅演員啦？你就算你假設啦，你揾梁朝偉去做袁振合。都唔得。 個眼神都得，因為嗰個袁振合咧有個憂鬱眼神，阿梁朝偉一定得嘅。咁但係黎明個更加俾人感覺係更加比較係有嗰種書卷氣加多重少少啦。 仲要你感覺上咧，佢可能個膚色又再白啲咧，咁又呢、這個即係更加似小白臉。話咁樣講好似衰咗少少，但係嗰陣時嘅袁振合，我哋會覺得係有啲啲斜斜地嘅。 同埋嗰陣時電視劇呢個袁振合呢，佢選角其他角都好勁㗎喎，即係 王 娟 飛都有嘅、 王菲係做嗰、角色就其實外星人嚟㗎嘛，後尾變咗。咁、我覺得王菲嗰陣時未紅啦，叫做咁話都好難得見佢再演戲㗎啦。 冇㗎啦，講真。所以嗰陣時佢無線呢，佢係算係團重兵㗎啦。不過 anyway 啦，好似講咗好耐㗎喇，袁振合應該好快拍呢一個電影片㗎喇，講真。 好多都傳言，但係未知。 傳言第一個 一日未拍就唔知啦。 就係古天樂去做袁振合㗎嘛。 我諗真係要等佢拍出嚟先知囉。起碼要公布咗啲 PowerPoint 都唔知真定假。 係但係我希望就真係院線電影囉，你唔好我講話拍啲咩網大嗰啲囉。你拍院線電影出嚟呢，感覺上係認真好多嘅。 咁唔同嘅，如果網大就可以拍長少少囉，即多啲劇集囉，即多啲多啲集數話我亦一時講下呢個 episode 去講下 袁振合，下一個 episode 可以講下袁振合去咗第二個星球知道得噶嘛，我都係講噶嘛。如果一套電影未必講得咁長， 唔係咁其實一套電影都唔係唔得嘅，咁你專心啲咯，你唔好變咗衛斯理群合傳咁樣嘅，咁就 OK 嘅。不過 anyway 啦，其實我哋都係樂意希望快啲見到袁振合嘅電影，尤其是如果假設真係衛斯理嘅嗰個網大係真係將會拍攝的話咧，袁振合都係我哋期待緊嘅角色嚟。 同埋講起維斯利咧，原來有一本書咧， 係 市面買唔到， 係 點解咧？因為我係早兩日咧，我哋藝學啊， 係 依、這個由我哋有個藝學七怪咧，就搞咗一本嘅書啊嘛， 係 嗰陣時講翻藝學啊、藝康啊、維斯利啊、古仔片啲嘢嘅，咁後屘我哋其中兩怪咧就是、上海人嚟嘅，佢哋早琴日 上海二老啊， 上海二老袁明二老其實 係 咁，我哋認識咗阿葉李華好耐啦，咁應該第一次見佢哋。 係 葉李華係咩人咧？葉李華嘅當初阿倪生咧，倪康先生咧，佢喺三藩市嗰陣時候嘅電腦老師嚟，即鄰居嚟嘅。咁啊幫佢搞下電腦咁樣嘅。咁其實我而家都係幫倪生搞下電腦咁樣。 係，我知道啊，係。 咁就 老師你好。 OK OK、嗯。咁啊，佢咧就去咗上海嘛，阿葉李華博士。係、佢送了一本書俾二老喎，嗰本書原來冇得賣嘅喎。 係點解冇得賣咧？ 係嗰本書其實就你都知道，阿葉李華博士係寫咗十本嘅維斯利回憶錄嘅嘛，即係用維斯利嘅身份去寫一個回憶錄。 係 咁呢本咧係維斯利嘅回憶錄嘅攻略本。 咁點解冇得賣咧？ 我唔知道，但係就真係冇得賣。 咁係咪可以要求佢公開發售呢？ 係，我唔知道，但我會打算叫佢送本， 定係要求佢我哋有緣人就訂購呢？ 應該就冇得訂，應該真係非賣品。 咁可唔可以用感情打動佢呢？我請打邊爐呢？ 要用呢個方法啦。 我請呢個花膠雞湯打邊爐呢？ 應該可以 一個靚肥油得唔得呢？ 所以話呢個消息呢，我諗好多人都，如果真係有得買到呢，因為有陣時候有啲珍藏版喺網上邊買到噶嘛， 係 真係買到嘅話，應該好貴，因為冇辦法第二地方買到 嘅。嗱，咁呢一節最後咧，阿 Nelson 又爆料啦。嗱，呢一個我哋密切注意呢一個事情嘅進展啦。就最後一節，我哋跟住會翻嚟咧，我哋就一齊去重温啊，有啲讀者咧就投票選咗佢哋最中意嘅20本嘅衛斯理作品。我哋轉頭第6節就會翻嚟同大家分享，睇下有冇你哋嘅心水啦。